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9集。魏无羡赶紧把自己从共情中抽离了出来，睁开眼，蓝忘机道：“如何？”蓝曦臣也道：“魏公子，你看出什么了？”魏无羡吸了一口气，略略平定心神道：“我猜这座观音庙是金宗主长大的地方。”金光瑶不动声色，江澄道：“他长大的地方，他不是在……”他刚想说他不是在勾栏里长大的吗？忽然也明了了，说道：“这座观音庙以前是勾栏院，他一把火烧了这个地方，改建成了观音庙。”蓝曦臣问道：“火真是你放的？”金光瑶道：“是。”江澄冷笑：“哼，你倒是承认得痛快。 事到如今，多做一样少做一样还有区别吗？” 沉默片刻，蓝曦臣道：“你是为了抹灭痕迹吗？”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脸方尊年少时是在勾栏之所长大，但这么多年，大多数人都不清楚他究竟出身哪座勾栏。想来也是件奇怪的事，众人都心知肚明，脸方尊一定在背后刻意操控过，但恐怕没几个人会料到他竟然直接一把火将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烧了个干干净净。金光瑶道：“ 不全是。” 蓝曦臣叹了口气，没接下去。金光瑶继续说：“你不问我为什么吗？”蓝曦臣摇摇头，半晌答非所问道：“ 从前我不是不知道你做过什么事，而是相信你这么做是有苦衷的。可是你做得太过了，而我也不知该不该相信了。” 蓝曦臣语气里带着深深的疲倦和失望。庙外雷雨交加，庙门的门缝有风漏过，在这呜呜的凄厉呼啸声中，金光瑶忽然跪到了地上，所有人都是一怔。刚绞走他腰间佩剑的魏无羡也是一惊，却见金光瑶虚弱的道：“ 二哥，我错了。” 听到这话，魏无羡都替他不好意思，忍不住道：“那个什么，有话别说，好好动手，咱们只动手行吗？”这人脸说变就变，腿说跪就跪，毫无尊严霸气可言。蓝曦臣脸上也是一阵难言之色。金光瑶接了下去道：“ 二哥，你我相交多年，无论怎么说，我对你如何你是知道的。我已无意仙都之位，阴虎符也已彻底损毁，今夜过后就要远渡东瀛，此生都不再回来了。看在这些的份上，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远渡东瀛，说白了就是逃跑，这么听起来颇为丢脸，但金光瑶素以柔滑多变、宁弯不折著称，能软绝不硬碰硬。兰陵金氏以武力碾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尚可，但若是大大小小所有家族都联合起来要讨伐他，重蹈当年岐山温氏的覆辙，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与其拖到那时，倒不如现在立刻撤离，先避风头，保存实力，来日说不定还有机会卷土重来，东山再起。魏无羡道：“ 金宗主，你说阴虎符已经彻底损毁，能否拿出来让我看看？” 金光瑶道：“ 魏公子，复原剑毕竟不是本体，使用次数是有限制的，它已经彻底废掉了，而且那样东西力气有多重，你本人是最清楚的。 一件失去了功用，只会带来血光之灾的废品，你觉得我还会带在身边吗？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也许你还能再找到一个薛洋呢。 哎呀，二哥，我所言句句属实。 金光瑶言辞恳切真挚，并且自从俘虏蓝曦臣以来，确实都一直以礼相待。此时此刻，蓝曦臣还真无法立刻翻脸，只能叹道： 哎，金宗主，你一意孤行，要在乱葬岗策划那样一场大乱时，我就说过，二哥不必再叫了。 这次乱葬岗的事，是我鬼迷心窍，大错特错，可是我没有退路了。 什么叫没有退路？蓝忘机微微蹙眉，冷声道：兄长，不要与他多话。 魏无羡也提醒道：蓝宗主，还记得你是怎么提醒江宗主的吗？不要与他多话。 蓝曦臣也是知道金光瑶张开口有多厉害的，可他一听见可能有内情，却又忍不住的想听。 金光瑶也揪准了他这一点。 金光瑶低声道：我收到了一封信。 蓝曦臣道：什么信？ 威胁信。信上说了，那些事七天之后就会将这些事公诸于天下，让我要么自裁谢罪，要么就等着我的死期。 众人明白了，金光瑶当然不可能就这么坐着等自己的死期到来，与其待到那时身败名裂，被众家耻笑推翻，不如先下手为强。届时就算对方真的把他那些陈年黑计传得到处都是，但已经历过一场围剿，众家元气大伤，也再没什么力气和他闹了。只可惜流年不利，被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个人搅黄了。 蓝曦臣道：就算如此，你也不能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下杀手，你这样…… 蓝曦臣这么一说，让金光瑶想找理由为自己开脱都不行。 金光瑶道：不然我还能怎么办？等事情被捅出来，传得满城风雨，等我沦为玄门百家的百年笑柄后，跪下来向世人道歉，把脸送到他们脚下，求他们踩，求他们的原谅吗？二哥，没有第三条路了，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亡。 蓝曦臣微现愠色，退开一步道： 这还不都是因为你，因为你做了信里那些事，如果你没有做，又怎么会有把柄落到别人手上？ 二哥，你听我说，我不否认我做了那些事， 你还能怎么否认？证据俱在。 所以说我不否认，可杀父杀妻杀子杀兄，若不是万不得已，我为什么要去做？难道在你眼里我真的丧心病狂到那种程度？ 蓝曦臣神色略略平静。好，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可以一个一个的解释。 蓝忘机道：兄长，他抽出了碧尘。 蓝曦臣见他似乎有立刻一剑结果金光瑶的意图，忙道：不必担心，他现在受伤，又被缴了武器，已处于下风，这么多人都在，没法耍花样。恰好那边魏无羡踹了苏舍一脚，踹破了他暗中动作的意图。 蓝曦臣道：你去应付那边，此处我来。 蓝忘机听苏舍怒吼，走了过去。魏无羡心知蓝曦臣对这个异地多少还是留着几分情面的，总存在着一丝莫名的期望，非给他这个说话的机会不可。恰好他也有些东西想听听金光瑶怎么说，于是侧耳细听。蓝曦臣道：第一，你父亲金老宗主真的是你用那种方式？ 金光瑶小心地道：这个问题我想最后再回答。 蓝曦臣摇了摇头，又道： 第二，你的夫人。像是难以启齿，他立即改口道：你的妹妹秦素，你真的明知她和你是什么关系还娶了她？ 金光瑶怔怔看着蓝曦臣，忽然流下泪来，他痛苦地道：“ 是。” 蓝曦臣深吸一口气，脸色发灰。金光瑶低声道：“ 可我真的没有办法。” 蓝曦臣斥道：“怎么会没有办法？那是你的婚事，你不娶不就行了？就算因此伤了秦素的心，也好过毁了这样一个真心爱你敬你从来不曾轻贱于你的女子。”金光瑶道：“ 难道我不是真心爱她的吗？可我没办法，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是，那是我的婚事，可真的是我说一声不娶就能不娶的吗？二哥，你天真也要有个底线。我费了多少心血才让秦苍叶答应了我的求亲，婚期将近，好不容易秦苍叶和金光善都满意无比了，你让我突然说取消婚事，我该用什么理由？我该怎么和这两个人交代解释？二哥，你知道在我以为一切都圆满了的时候，秦夫人忽然偷偷来找我告诉真相，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就算一道天雷劈下来劈中我天灵盖，也不会更可怕。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找金光善，而要偷偷来求我？因为他是被金光善强奸的。我那个好父亲，连追随自己多年属下的妻子也不放过，连自己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都不记得。这么多年，他都不敢告诉自己的丈夫秦苍叶这件事。你说如果我突然悔婚，让他们觉察出端倪，害金光善和秦苍叶决裂反目，最后两面不讨好，下场最惨的会是谁？ 虽说不是第一次听说金光善在这方面的无耻行径，在场众人仍是感到一阵恶心和寒意，不知哪种更甚。蓝曦臣道：“那你就算是迫不得已娶了秦素，你也可以冷落他，你为什么要和他？又何必生了阿松，再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金光瑶却抱着头色声道：“大婚后，我根本就没再碰过阿松。阿松是在婚前就有的，当时我怕夜长梦多又生波折， 他便提前和秦素圆了房。若非如此，也不会阴错阳差就和自己的亲妹妹乱伦。事到如今，不知是该恨那个根本不像父亲的父亲，还是更恨多疑多虑的他自己。叹息一声，蓝曦臣道：“ 第三，你不要试图狡辩，回答我，金子轩之死，到底是不是你有意谋划的？” 听到自己父亲的名字，扶着江城的金陵瞬间瞪大了眼睛。蓝忘机略略扬声道：“ 兄长，你相信他？” 蓝曦臣神色复杂道：“我自然不相信金子轩是无意间撞破穷妻道劫杀之事的，但是先让他说。” 金光瑶知道抵死不认是不会被相信的，咬了咬牙道：“ 金子轩确实不是我偶然撞上的。” 金陵一下子捏紧了拳头。金光瑶又道：“ 可我也绝对不曾有意谋划后面的所有事，你们也不必把我想象的那般老谋深算，算无一策，很多东西根本是无法掌控的。我怎么知道他就一定会和金子勋一起死在魏无羡手下？我怎么就能料事如神，猜到魏无羡一定会失控，鬼将军一定会大开杀戒？” 魏无羡厉声道：“那你又说他不是你偶然撞上的，自相矛盾。” 金光瑶道：“我不否认我是故意告诉他穷奇道劫杀之事的，可我只想着他和你素来不睦，又恰好遇上你被他堂兄找麻烦，多少要吃点苦头，我又如何能预见到魏先生你干脆把在场所有人都杀了？” 魏无羡气急反笑：“ 哼，你真是。” 突然金陵大声叫道：“ 为什么？” 他从江城身边站起， 眼眶发红，冲到金光瑶身边大声喊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聂怀桑连忙扯住看上去像是要和金光瑶干架的金铃。 金光瑶反问道，为什么？他转向金铃道， 阿玲，那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为什么我对人总是笑脸相迎，未必能得到一份好颜色，而你父亲不可一世，人人却对他趋之若鹜？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同为一人之子，你父亲可以闲适的在家陪着最爱的妻子逗自己的孩子，我却连和自己的妻子单独待得久一点都不敢，连看到自己的儿子都毛骨悚然，还要被自己的亲生父亲理所当然的指派来做这种事，去劫杀一个随时都可能发狂，操纵凶尸厉鬼来一场大屠杀的极端危险人物？为什么明明连生辰都是同一天，金光善却可以在给一个儿子大办宴席庆生的同日，眼睁睁看着他手下的人一脚把另一个儿子从金鳞台上踹下来，从最高一层滚到最下面一层？ 金光瑶终于流露出了藏得极深的恨意，只是不是对金子轩，不是对魏无羡，而是对自己的父亲。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